好，欢迎我他餐呢度，我系杰达， 我系博日。我哋呢个 channel 叫我他 channel， 我他系我他 Google 我他，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我哋等你大驾光临。今次咧，我哋嚟讲奥运，唔系净系佢最近假唔假成，系讲紧由佢新奥开始咧，就系我哋宅嘅噩梦。 其实日本呢几年啊，最大新闻都围绕住奥运嚟搞嘅。咁而家唔使讲啦，集体作反就乘机利用第交叉波感染，冇救运啦，冇教啦。总之而家成日日本咧就连民进派都反佢啦。 以日本嘅国民嘅立场嚟讲咧，你搞我有冇着数？你唔搞我可能有害，咁梗系冇搞啦，就系咪咁简单啫？ 同埋其实咧，防疫方面系一个引爆点，但日本人其实系几唔关心奥运嘅。我2016嗰时去北海道。有一次我经过札幌地下街，就嗰时就已经做咗奥运宣传啦。咁佢问开我，你知唔知？上一次我报奥运嘅时候，我唔知道喎。咁我发啦，呢样嘢真系唔知啊嘛。咁咧，但系我系明显觉得就系、日本政府咧就好努力咁去做宣传，但系咧日本群众咧就基本上觉得系无可无不可。哦，咁样咯，咁样咯，咁样。你搞啊，系啊，即系未知话去到厌恶嘅地步啦。日本人未去厌恶，但系总觉得就系、 无关心咯， 冇所谓咯。你搞就得，唔搞就唔得啦。 我体会到有少少唔同，佢都系冇乜关心嘅。不过有就 OK 啦，咪搞有件事咁解咯，叫做 呢个系即系由奥运申请奥运，即系 为新奥成功嗰阵时咯。 新奥成功之后，去到2018年呢段时间，基本上日本人系随你搞啦，反正有一句，总之你冇搞到我得啦。问题就系2018年开始搞到我啦。 可以话2018年先搞到啦，其实奥运呢真係由佢申奥成功开始呢就已经系我哋嘅新闻嘅上下嚟㗎啦。不过主要原因就唔系佢搞定唔搞，而系佢搞到我哋。 嗯。 就系、呢个 committee 会场，因为奥运嘅关系要改建，咁佢就中间连续两年暂时有部分壁西系要攞咗去改建或者攞咗去用。 首先佢重新将以前停车场就起咗个新南馆，然后呢南馆起好咗啦。 东莞要扩建。 东莞扩建。咁就结果搞到成个 committee 又乱炸大浪，要飞到商业组去咗青海洞，搞到成个车站距离嘅。 咁而且仲要系规模都要缩咗，咁所以由3日变咗4日，因为摊数少咗，佢要摊翻长4日。咁你老实讲，你连续跑3日已经好攞命噶啦，你叫我连续跑4日，真系命都俾埋你。 同埋最惨就系好乸远啊，青海洞搭一个站噶要。 而家最惨咧就系佢一个站啊，但系你如果由碧西行去车站，再由车站去青海洞咧。是完全不合车的，所以你只能走过去，除非你有私家车，但你都不会放弃你的私家车位的。 以我的脚力和我跑开步人来讲，由碧西行的青海洞不是很远的啫，但是对于拿着成几十斤的重红人之大天时30几度走去行的话，是死亡行军来的。 而且不要忘记，如果去到第四日的话，你已经连续3日透支你的体力了。如果一日半日还可以顶一顺4日，大佬。所以对我们宅的第一样来讲，就是搞到我们的碧西。另一点就是新奥成功就开始了。使太平年， 哇！ 屌喇声，使到而家，大佬，而家几多年啊？6年啊，大佬。 首先就唔系太关心，但系其实最大影响就系所有 AV 以前啲水手装全部冇晒，学生装 AV 即系话沈若住水手装白学生妹嗰啲咧，全部冚晒。 吓、唔止噶，呢、這个 DLC 入边咧，你而家系搵唔到咧伊布呢个字眼噶，全部系咧都布，中间个伊字系要复字复咗去噶。 嗯， 即系有咩意思咧？到底？而且新出现嘅 title 咧，已经唔见晒呢类字眼噶啦。即我完全唔理解唔到呢啲西法定定有咩有冇任何意思。 佢成日觉得俾外国人睇咗我便利店随便买咗本咸书系好丢架事，所以就便利店唔准买咸书。 呢个亦都系啦，所以就其实已经冇乜人喺便利店买㗎啦。 未必嘅，因为其实呢便利店买咸书其实讲真你真系为咗打飞机咩。主要就有咩佢系公干咁夜晚无聊喺便利店买咗咸书可以结两嘢睇睇而瞓觉嗰种咋嘛。 消磨时间啊嘛。 消磨时间打货嘅，即系你连上网用手机都嫌烦啊！喺便利店买个饭盒，咦，条女几靓，好美，我买翻去睇睇睇完之后，跟住瞓觉，嗰种用途嘅啫嘛。你唔明白咁便利店咩嘢？漫画咯，问你漫画，你而家又冚得咁紧要？ 咁啊，而且差唔多时间噶啦，同人字因为咁样咧，要打后格。之前漫画，尤其是漫画啦，打格基本上系咁易嘅啫嘛，超薄格，又撕海苔，仲要半透明嘅。 嗰条线我讲法系，你画咗仲猥琐。 呢啲条浮法啊，真系粗过佢啦，大佬。 但系开始四太平地系应该系2017年七八年左右。 2017年系由印刷社 自缩， 印刷社自缩。佢话如果你打码程度低过呢嚿嘅话，我就唔捻同你印。咁就由最大手有个咁嘅规定，咁其他都跟从。咁啊，结果就系实际上你见到嘅所有同人字变晒做光剑啦。 即系以前咧系可以你一条海苔仔啊搞掂啊嘛，而家要成条光剑。 嗯， 所以如果你睇 H 漫嘅话咧，你睇你净系睇佢点样打码，你就知道佢系17年前定17年后出版噶啦。 基本上就系成劈白油掉落去，或者系一大块黑石摆落去。但系根据个人嘅经验，呢种严肃嘅打码好似维持到唔够半年。半年之后啲友见到洗完之后嗰啲咩？哦，抽走咗啦，洗完擦平地啦，跟住啲人攞翻出嚟摆档嗰种咁嘅态度。 应该就唔止半年嘅，不过呢就嗱理论上嗱，如果以我哋嘅理解就係为咗奥运而踩太平地㗎嘛。 嗯。 但呢佢 exactly 就係2020年左右开始呢啲字缩全几乎已经唔见晒啦。 打回原形。 咁但係2020年不就是奥运呢，你唔想俾鬼佬睇到，唔係应该2020年係最严格咁样先啱嘅咩，係咪先，个道理系咪应该咁先。你为咗唔想俾鬼佬睇到你哋啲冇乜打码嘅 H-Man, 所以就要喺奥运嗰阵时踩太平地。个道理应该系咁㗎嘛，但系你就喺奥运搞嗰一年啲字数就唔记得七七八八了。而家都系变咗打博格啊嗰类㗎啦，已经系。 而家博格啊三条线啊嗰类嘢囉。 又出返嚟囉。 介乎于之前最冇修正到修正最严中间嗰位落墨囉。 未返到16年左右嘅程度嘅，但系已经系比当初17年差咗好远，尤其是同人字。虽然慢松绑比较慢少少，但系都系嗰句，喂，咁奥运仲未举行㗎喎。你已经系唔见晒呢啲嘢囉。系咪因为哦我而家确定咗鬼佬唔会嚟啦。嗱而家就算奥运假成都冇鬼佬嚟㗎啦嘛。 少少俄罗斯唔嚟啦。 即系我唔系讲运动员参赛啊，你点嚟啫，隔离14日。 最多傻啦你。唔好跳咁远先。仲有就系啲各大嘅夜生活啦。其实新宿最惨。2016年之前去日本新宿呢，你仲用觉得嗰度呢系比较混乱啦。用一个比较文学之城咗嚟新宿嘅味道。但系前两年去新宿江本寄町同三人姐食饭嘅时候，哇咁干净嘅，仲干净过旺角啊！顶你个肺！即系洗太平洗到呢个就咩？你使唔使咁冇有涵义啊？你带个仔女去新宿夜晚玩咧，你都觉得冇问题嗰种嚟嘅。但以前新宿通街走鬼，成班着到妖嘢嘅女人走嚟走去，一班你睇个样知佢唔系正经男人呢嘅人行嚟行去。而家哇老少咸宜啊，由 R18变咗合家欢时段啦，几大恐怖啊！ 我记得以前经过嗰时候经过啫，真系经过啊，唔系为咗撇清关系，真系纯粹经过，真系对入边冇兴趣。嗰阵时系离远望到已经觉得嗰边真系唔系我嘅世界嚟嘅，即系等于我搬嚟家啊嗰啲都唔去噶啦。咁但系洗太平地，嗰度系其中一个重点嚟嘅。问题就系而家你啲鬼佬都冇得去噶啦。 我好多年前即系僆仔年代去新宿咧，即系有猎奇性质新宿嗰时候咧。哇，嗰个人龙世界嚟噶，大佬！即系你真系会见到咧，一行五六个拳师头黑帮佬咧，一字行开，喺度行紧，跟住啲人哇，摩西分红海咁周围散开晒，嗰种系派头噶嘛。而家有时都觉得旺角仲乱过佢。 即系明明都系着西装，但系个感觉差咗好远啊嘛。 真系好远，而家系嗰啲真系嗰啲上班族叫咩？放工落饮两杯嘅啫嘛。即系洗太平洗得好嘅，唔好话新宿啦，涉谷诶池袋都搞到咁样样啦，又池袋，以前都廿楼乱嘅池袋。又污糟邋遢地下度，而家干干净净洗到。 咁啊，仲有啲系冇咁太平地相关啦。咁佢就改 icon 啊，即系图示嗰啲路标啊，嗰啲嘢改呢改路，即系人哋用咗几廿年嘅，真系几十年啦，战后用到而家啦。嗰啲 icon 图示全部都改晒，话惊啲鬼佬睇唔明。虽然佢改前改后，改前咧，如果你对日本文化有翻几分认识咧，应该仲认得嘅。改咗之后咧，就唔好意思，我都认唔到。即系我哋呢都算系属日本人文化啊。如果你就咁对比，我一定认唔到，就系、是、咁简单。 因为佢今次成奥运，佢就政府就好希望，因为1960年个奥运今次搞到掂晒嘅。 因为事实上系咁嘅，的确喺历史上面一个成功嘅奥运咧，的确系象征一个城市甚至国家嘅起飞嘅。包括之前嘅1960年东京奥运啦，呢、这个1980啦，汉城亚运啦，洛杉矶奥运啦，佢最明显嘅当然就系2008年嘅北京奥运啦。中国嘅崛起啦吓，个分水岭就系2008年 ，exactly 就系北京奥运。 同埋奥运本身佢系奥运系摆明是冇生意，但系作为大白象工程，嗰系一个好成功大白象。即系例如2012年嘅伦敦奥运咁样，哇大佬睇佢个闭幕式搞得几好睇啊！ 你话讲钱呢方面咧，我要搏一搏嘅，因为洛杉矶奥运开始，直到2004年嘅奥运咧，都系赚钱嘅，系由呢个北京奥运开始重新蚀翻钱，就当然因为。你知大陆咁样撒钱法，点不可能赚你钱啦？咁但系唔一定是钱嘅，而且讲紧系净系计你奥运盘账都唔一定是嘅，真系睇你点样搞嘅啫。洛杉矶奥运就因为佢够缩骨，而且 out sponsor 搞得劲啊，所以佢就最终收支平衡到。咁嚟所以搞奥运都唔一定蚀嘅，佢安倍就计嘅条数就咁样计嘅。我唔好揈到好似中国咁样揈钱法，咁我可能收支打个和都好啊。咁我就成个经济效益就上翻嚟噶啦，你搞一次奥运。 同埋一样嘢就系日本系需要一个奥运就咩？三一一大地震之后咧，佢希望有一样嘢叫做冲起下噶啦，最中国人最中讲法就冲起啦。 佢哋嘅讲法就冇咁难听嘅，就系话象征我哋走出咗大地震嘅阴霾啦，我哋战胜咗地震，重新振作起嚟咁样嘅，所以咁样嘅。咁点解到而家都依然想继续搞呢？其实咧就一样嘅意思，不过咧就再要近啲，佢就话我哋走出武肺嘅阴霾。我哋战胜咗武肺啦，即系咧。 唔系，我可以理解嘅。其实呢样嘢，我其实系可以理解嘅。 呢个心情我系可以理解。问题就系你真系战胜咗之后，你先讲呢啲嘢啦。 同埋呢样嘢就系、是你想谂啫，啲人唔系咁谂嘅。 唔系，我都系嗰句，你庆功宴系咪搞掂一件事，你先搞庆功宴嘅咧？唔关奥运事，都唔关日本事啊。好几次咧，有啲人搞庆功宴系事前搞好咧。你确定你顺利举行完，你先搞庆功宴，好冇？ 嗯。 即系我好几次，我真系当面夹过去嘅。我哋搞啲 project 啦，嗰啲嘢啦，佢哋话要搞庆功宴啊嘛，你最少等佢完咗先搞好唔好？你事前嗰个叫做誓师大会又好，祝捷会又好，咩都好，你唔系叫庆功宴噶嘛？但系佢而家就将奥运当成呢个武肺庆功宴咁啊，你真系公咗先讲啦。 我嘅冲起咗，即系当全世界都冇咩好嘢发生嗰时候，搞啲打锣打鼓嘅嘢系可以理解嘅。先唔讲我认唔认同，但系 感情我可以理解嘅，问题就系个时机啊，真系。 同埋一样就系、是、依几年嚟真系扰民扰得好紧要啊嘛！嗱，就曾经我讲过啦，洗太平地啦，搞到大家你咁气啦，跟住好啦，马拉松，东京跑马拉松咧，马拉松咧通常定系奥运最后嗰日嘅。八月头喺东京跑马拉松咧，嗰啲唔叫马拉松，嗰啲叫死亡行军。跑完42公里嘅话咧，咁如果肯压嗰啲选手之后，其实都死晒噶啦。咁点咧？搬去札幌跑，好啦，喂大佬，咁每年八月札幌系有包用马拉松噶嘛？咁你又已经将北海马拉松逼走咗啦。成个札幌马拉松被搞乱晒大龙，然后冇快， 然后你延期，呢下真系呕血噶啦！即系可能你要受咗两次打击啦吓，对我嚟讲个打击就系窒头。嗰阵时我哋好耐之前讲新闻嗰阵时讲咗啦，喂，我哋为咗你奥运让咗阿碧西俾你让咗两年啦，已经，你而家同我讲延期，你仲要延多一次？ 同埋一样就系、是、今次而家 commit 再延到冬天，其实唔系因为冇肺而系奥运领你个肺，因为八月后嘅三搞完奥运，跟住你冇可能一个月八号又即刻成个场清翻搞 commit 噶嘛？咁结果佢半年冬天就成支嘢冻咗喺度啦，跟住你又有佢，喂，你依然一次，跟住后一次，大佬三年嚟紧啦，阿神。 不过结果论而言啦，真系结果论嚟嘅啫。结果论而言咧，就算奥运唔系话八月搞咧 ，committee 都系搞唔成嘅，因为而家咁嘅状况，佢哋唔会孭呢个飞嘅，绝对唔会孭呢个飞嘅。 你够姜，你咪好似其他演唱会 Luna C 咁样咯，我坐你又照开吹啊，嗰只啊嘛，但系唔敢噶，好多多，因为应该就系大家怕闹嘛。不过呢个就呢、这个另一个问题啦。讲翻2019年至2020年啦， 仲有噶，真系非常之多。佢哋成个国家系为咗奥运系非常之多嘢，而且奥运系莫名其妙地都系让噶。都是忍你让你，即系成日都系话四年一次你就忍咗佢啦，四年一次你就忍咗佢啦。 呢个啦，你讲咗重点就系点解而家啲人把咁紧要啲就系，其实咧冇肺系假嘅，大家就系咩？我忍咗你好多年啦，你有冇？ 你忍咗你咁耐，你就同我搞捻咗佢啦。一系你同我搞捻咗佢， 一系你唔好搞， 一系就取消，你就唔喺度拖拖拉拉，即系有啲似乜嘢咧？脱欧。脱欧嗰阵时讲咗咁耐，你就喺度拖拖拉拉。点解啲英国佬我顶你唔信？点解会俾咗阿约翰逊上到台？就系、是、因为我唔捻想再睇你搞脱欧咧。你而家有个政客行出嚟，阿约翰逊就有啦。O、OK, K， 我任内一定会同你搞捻好个脱欧佢。虽然佢都最后延咗一次期，但系佢铁牙铁齿咁样讲，佢就净系打呢一样嘢啫，就已经赢个大选啦。 因为其实而家成个奥运就系举国上下，除咗政府一齐以冇费做借口翻奥运，但大家心里嗰句就系、是、你玩咗好耐啦，我唔想睇落去啦，呢场烂戏，快啲收咗佢皮啦！你而家搞落去，你都烂戏一场噶啦，你直情唔搞，唉，冇眼屎干净盲，算佢数。 因为嗱，同脱欧一样嘅情况嘅啫，一系就你而家嗌脱，一系就而家嗌唔脱，佢只有呢两种嘅啫嘛。民众希望啊，但系事实实在就一路喺度拖，一路喺度拖，同而家一样嘅情况啦。 因为最麻烦就系而家阿菅义伟都冇一个态度，就系我唔理咁多，我死都要搞掂佢。佢冇咁嘅魄力噶，因为如果你 同我讲铁牙铁齿，我话捻知你观众我都见唔到，我一定要搞捻咗佢。我话捻知你。 咁咧，嗰啲人咧，反而就会 OK 啦。 系我忍埋你两个月， 我忍埋两个月， 系啦。 唔系，其实最惨就咩？而家系左右地区政府一齐唱反调，就系、是、你唔好搞啦。中央政府又冇法压落去，因为 啲大院嘅情况咧，就系你咁样搞一搞咧，本来已经系爆噶啦。虽然冇美国啊、印度嗰啲爆得咁劲，但系都系爆紧噶嘛。本来好地地，喂，你哋唔好忘记两三个月之前咧，日本几乎冇事噶啦。 系啊， 即系而家突然间又快翻出嚟，喂，你仲喺度同佢继续搞奥运，咁我哋仲得了嘅？而家就话冇乜事啫，佢拜劲啲，你边个咩飞先？ 而家最紧要就系阿修仁姐讲一个重点就系、是。 不要不急，我顶你个肺啊！我哋不要不急，又唔好做， 最谂不要骨今日奥运咯， 咪就喺你搞又搞，一嗱有一句，一系大家谂住一齐死，你而家奥运，我放宽你，大家一齐爆。 唔系，我好简单，你直情同我讲，啊，虽然佢已经紧急状态咗啦，我唔知道日本仲有冇啲紧急状态啦，我唔知道。你直情好似澳洲咁，澳洲系戒严嘅，直接戒严啊，因为佢要禁止人归国就要戒严噶啦嘛。一系就同我讲戒严，印度都戒严紧啦，好明显啦。即系你一系就同我讲多次嗌戒严 ，OK 你乜 Q 都唔捻做。 但系奥运为止，奥运无观众，跟住硬硬搞埋佢，得你好嘢，你咁辣，得问题就系你有人翻工顶你肺之后，走去踢山手线啦。 最重要系因为佢嘅紧急状态令减少班次， 黐乸线， 搞到剩翻要翻工嘅人全捻步逼埋落去仅有嘅班次上面，结果正更加逼。我谂紧入边只要有一个人爆。你成架车落嚟，你就濑晒嘢。 同埋就戴口罩喺嗰种咁几乎面贴面、肉贴肉嘅情况之下，你戴乜口罩冇人用啦，身上有菌噶嘛。 你直接接触都会有噶嘛，你尤其是你啲摸嚟摸去啊嗰啲嘢，即系唔系讲痴汗啊，即系讲紧你喂，你真系同隔篱一件嘢膊头撞膊头噶喎，而系摩擦嗰只撞到，唔系撞到噶吓咁简单。 即系你即系呢样嘢，其实你咁唔好彩喺朝头早翻工时间，你逼过山手线，人都知噶啦。 试过啦， 嗰种情况系你个喐都喐唔到嘅。逼到实晒嘅，冇个肺炎啦，我知唔知传染到啦？嗰情况黐线嘅， 呢个就话病理上其实唔系嘅，不过 就咁讲啦。 我理解你嘅比喻， 即系嗰种情况就系、是、你冇话解决呢个问题，跟住又讲救运，喂啲群众咪觉得反面就系、是、啲群众一句讲就系、是、你佢冇逼晒先啦，搞掂咗呢个你先嚟讲搞奥运，你又要我翻工，你又唔俾我睇戏，跟住做嘢，东京戒严、静冈戒严，跟住话俾你知，桥冇事，千叶冇事，神奈川冇事。喂，大佬啊，你咩逻辑嚟噶？即系嗰种好荒谬嘅，包括嘅政策，跟住啲人群众又真系你个政策，你个防疫政策太荒谬，啲群众冇地方宣泄，跟住转晒去咩啊？奥运，即系简直咩？奥运要替死鬼，我搵啲嘢闹，搵啲发泄，咁啊，佢搞奥运嘅最好就咩？嗱，我冇得玩，你都唔好玩，鱼蛋论啊嘛，黄子华话斋，你点解有多串鱼蛋噶？嗱，点解你可以搞奥运，我连戏都冇得睇啊？唔得，一齐唔好玩，嗰种态度嚟噶。而家我本即系而家就本撇，你搞奥运嘛，好我照出街同揽炒。嗰种杀人憎嘢啊嘛，即系心态就系成个奥运一，你而家政府你咁劈，仲有啊，而家基建你而家睇下啲基建啦，仲搞唔到人噶，请唔到人噶，喂大佬，你义工医生请唔到，一般工作人员你又请唔到人，即系人又反你，跟住跑去奥运，全奥运圣火，呢度又话唔跑得，嗰度又话唔跑得，咁人民仲觉得就不如唔好搞啦，咁样啫嘛，而家系， 其实佢一开始就已经系唔够义工噶啦。呢个系 day one 已经讲紧噶啦，我哋好耐之前讲过啦。佢哋请义工的时候，嗰、那个条件实在太苛刻啦。我真系冇见过咁捻苛刻嘅，唔好讲奥运啦，就系、是、讲义工啦。即系我都有做过义工，我一路都以为义工冇居马费，连饭都要自备，搭车钱都要自备，已经系极限嚟噶啦。乜 Q 都冇，你去到饮嘅食嘅全部都要自己俾，已经系极限嚟噶啦。佢仲要系强制劳动，哇！我谂紧你呢个条件，黑工都唔肯收你啦， 唔做咯。 个当初已经系唔知系度缩啊，定系乜嘢咯？吓，即系真系觉得哦，奥运义工好光荣，所以你哋应该要抬钱过嚟，感住恩咁做。我除咗唯一解释就系咁样嘅啫。 黐线， 本来已经唔够人噶啦，而家再要搞咁样样嘢，喂，我就当我咁神心，我同公司请好假，请咗成个月假噶啦。但系2020年嘅八月过紧咗啦，大佬。我当初请好咗个假咧，已经俾你平 Q 咗佢啦，你明唔明咁啊啦？ 明， 即系就当我有啲咁有咁神心嘅人啦，咁都冇用噶，我哋个假已经冇咗咯。即系你咁样一言，佢又唔一定可以再就到你啦。而且呢咁嘅环境，如果我石身的话，喂，奥运义工肯定就系掂得最多人嘅人之一啦。即系而家我哋成日讲啲咩高危群组就系佢哋啦。咁我屋企食花生唔好过，即系我做乜仲要再嚟同你做工作人员啊？ 一个另一个问题就系、是。你而家搞到个群情汹涌啊，民愤起步就系边个人咁有出俾人闹啫？一走住义工话搞错啊，做埋要咁大佬有无人嘅嘢，有钱收，我做咩走去做啊？ 系而家最紧讲得系咧，任何协助奥运举行嘅人 都俾人闹啦， 都俾人闹，即系最莫名其妙，要烧翻我哋香港呢一搭啦。即系我呢个真系好捻莫名其妙，即系你讲我讲。 简单嗰个就系、是。香港政府咧走去买奥运转播权，好似话亿领嘅啫，其实算平嘅。 亿领系往年，往年就 系 1.4亿到1.6亿。 咁今年就 7777走出嚟话系平过往年一折。 我当系1亿到啦， 我当佢事实啦吓，咁即系最少都平过1.4亿啦吓，我当佢1亿唔到啦，可能系。咁其实以香港嚟讲就冇乜嘢，真系唔系大笔钱，不过公帑系另一回事啦。咁 OK， 咁佢倾嗰个嘢系啊。咁但系你而家知道奥运而家搞唔搞成，都冇人知噶嘛。 嗱， 咁所以佢嘅条款入边其中一条就系话。如果你最终搞唔成，就会全额退费俾我。 首先一样是应该的。 我不喜欢林电都好啦，喂条嘢好合理咗喎。喂你俾唔到服务俾我梗係退费㗎啦。係咪全额退费呢可以傾下嘅。即係可能话退七成退八成。即係退唔足。即係有啲嘢我已经系做咗㗎啦，唔可以退足俾你。喂可以傾嘅。但係你退费系真系好合理㗎咗喎。咁然后日本人就系笑，而且我系理解唔到点解会笑㗎。阿基特你讲俾我听之前我系理解唔到。 好简单就系、是、啲网站就吹就话。这个所转播权是日本政府交给电通，日本最大的澳洲电通去做的。咁电通同香港政府做售雕，咁电通就卖咗一个播放权俾香港政府。咁日本人就话唔该日本政府搞啦，因为电通负责卖嘅。我拗手台，点解电通负责卖，日本政府要搞啊？我完全我系拗唔爆逻辑，跟住佢意思就话，因为电通系幕后黑手，要赚奥运转播权，所以咧就逼日本政府搞。哦，等先，你咪搞错逻辑嘅先后啊？应该是日本政府找电通卖的转播权，所以日本政府需要先要搞嘛。因为这样的转播权呢，你政府一定是找外面的公司卖的，难道你同大壮打卖啊？那一定是找公司没的啦。 这个商业去丢，你想你日本政府就肯定不够啲私人公司来的嘛，这很正常的事。 一定是一定要出面做的，还有以前正常来讲就是赔钱是老讽的，去年欧冠杯没有观众情况之后要搞，就是你不踢比赛赔钱赔电台赔到去扑街啊。你私下一定先入入就是如果你不强比赛踢不成的话，你要赔钱给电视台。喂大佬，电视台花咁 Q 多钱同你买个转播权。喂你场波突然间话唔踢，跟住钱到你代来平安，大佬点点啊？正常嘅话一定要赔钱嘅，不过就以前就赔俾商业机构，而家赔俾一个政府，咁大家觉得奇怪啫。 最初听到一个反对点就是话呢个是不平等条约。 黐线， 有几不平等啊？嗱，虽然可能我哋站喺一个可潜在嘅利益方，可能会有少少偏见啦，但系我抽空嚟睇都系觉得合理嘅。理论上系算系天灾啦，所以你根据某啲保险条款，一毫子都唔赔都得嘅，理论上系可以嘅。但系真系要睇你点样签嗰张张约，因为保险都唔一定系天灾唔赔噶，真系睇你点样签嗰份约噶咋。 但系喺呢种情况之下， 呢个情况下签嘅约就肯定系会赔啦吓。 赔啦，有关就你随时搞唔成、啊。 你唔肯赔啊 ？OK， 我唔签咯，咁简单。我老冯要签噶。 你随时搞唔成，都仲冒险俾够钱你，咁 人自尽啦、啊，大佬。 人自尽咯、啊，我觉得呢个合约系好老冯添，甚至讲应该添啊。你唔开依咁嘅条件，冇根本冇人肯买。 系冇错啊。 系啊，所以我系唔明日本人嘈咩嘅，就系、是、关电通咩事啊？电通只不过纯粹叫经手啫嘛，只不过叫做咩啊？政府将个 job 订俾我，咁我帮佢做代销啫嘛。 所以你话个真正理由系因为佢哋唔想搞奥运，所以任何有助于奥运举行嘅嘢，佢哋都反对。我反而相对比较能够理解。 纯粹大家叫咩？搵个借口吹冧佢，搵个稻草人打啫嘛。而做奥运就一个稻草人就系、是、大家将呢两年嚟积落嚟个怨气，又包括咗呢啲你去日本去唔到啦，你睇书睇唔到啦，演唱会睇唔到啦，戏睇唔到啦，即系呢一大堆嘅怨气。全部积立一个就是奥运度，跟住肥冧佢。 有呢似乜嘢呢？呢、这个比喻都系老冇费有关嘅。咁而家香港人又有七成以上嘅人唔爽政府啦，所以政府搞乜嘢我哋就反对。比如疫苗， 嗯， 好多人其实冇必要唔打噶，即系佢有需要就可以打，但系佢点解唔打？我就系唔捻爽你，我做咩要帮你谷数？一样谂法噶咋？ 斗气啫嘛！你既然你要搞奥运，你亦都知道就系、是、日打疫苗比较有效，可以下制方法啦，即系至少佢咁讲啦，佢专家咁讲啦。你明唔明出嘅时候一月你唔即刻狂谷打啫？ 以日本嘅科技能力，佢哋获得授权的话，自行生产系绝对有咁嘅能力嘅。 但佢系拖住啊！佢系直情最近呢个礼拜顶你个肺，先开始觉得大规模接种。我话你唔好迟啲。 OK， 我当你而个目标系八月如期举行，你要喺两个月之内，全日本一亿人。一亿人啊，大佬，日本有一亿人啊，大佬，你唔好真系以为日本系好细，成日小日本、小日本咁叫，日本人口有一亿嘅，一亿嘅大佬，四个台湾有多啊，十几个香港啊， 呢样嘢真系点啲日本人觉得就系你根本就好心搞奥运，如果有心搞奥运，即系你咁揭起手咧就系、是、一月就应该诶买疫苗诶制药权，有日本大规模制药、大规模接种。 嗰阵时仲系上年十月讲紧话啲疫苗开始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啊，嗰阵时啊已经全世界喺度讲紧要抢噶啦嘛。OK， 我当你日本仔比较钝、比较钝、比较慢，咁你十一月好抢啦啩？十一月已经系讲紧紧急使用啦，已经系嗰阵时你好抢啦啩？又唔抢喎？ 去到四月先开始大规模接种，我顶你个肺，仲好慢啲。 你四月先攞到货，喂你日本政府有冇咁卵钝啊？ 你真係有心要打，据说啦，呢个真係传闻嚟，即我就唔好肯定，就係、是、日本政府话想要国内制造嘅疫苗。 唔好傻啦，大家就係觉得你根本政府冇心搞就係，如果真係搞奥运嘅话，你就丢低无聊嘅自尊，同辉瑞讲授权生产，然后一月就全日本大規模生产 MIG 疫苗，大規模喺日本接种，由东京。 你要一定要国内生产都冇问题㗎，你咪同我觉得唔使你做你生物技术、制药技术你冇咩？你攞条方过嚟，我几多度同你买，因为日本有得事钱，大家都明噶啦。咁我咪自己买自己做咯，有冇问题啫？ 呢个先系问题啊嘛，而家先至得累计接种数500万。 唉，死得啦！东京都1000万人啦，大佬。 如果东京累计接种数500万咧，就 O K 喎，因为你一半人啊嘛已经。咁你所谓群体免疫就开始见到效果，但系你全国咧，全国先得个500万人。 据说现在啲人开始抢噶啦，即系而家先开始见人。啲市民唔系唔打噶， 日本系好信疫苗噶，抢住打噶。 除咗啲快疫苗嗰啲啦，唔计嗰啲，大部分都系抢住打噶。 日本人好少数嘅，日本人系好信疫苗，好信政府嘅。 啊， 但问题就系、是、你而家先至打，要两个月后奥运，真系你真系唔好迟啲。 啊，即系香港都唔系第一批嚟噶啦嘛，已经第二批嚟噶啦嘛。你同香港同步开始打，要八月大部分打晒，以日本嘅国力，举国之力一定得。但系而家先开始咧，就到 fucking 你啦吓。 即系呢个就系点解而家搞到咁咧就系、是。你日本政府都冇俾一个强烈嘅想法，不惜一切我都要搞奥运。呢啲咧，你唔抽唔水，你冇决心搞奥运，咁咪肥冧你咯。人哋试血啫嘛，睇人扑街最开心，你奥运扑街，大家都会开心。政府赔钱咪冇赔钱。 而且对佢哋嚟讲，即系讲紧呢一年，老实讲，就唔好话佢哋本国国民啦，我哋喺隔篱人睇喺眼中啊，日本政府呢两年所有方面做嘅嘢，方向走板都系唔捻掂嘅，真系。 唔系小乜安倍走得咁快啫，知道就系一定濑嘢啊嘛。 契弟走得么？契弟走得么？ 总之佢一破咗任期最长纪录，即刻走，因为知道未来嗰半年就系、是、呢苏有事佢有份搞，我屌佢老尾。 条奥运呢个苏有事佢搞出嚟噶嘛？ 佢咪就系咯，佢走出嚟好啦，拍拍屁股啦，跟住赢咗俾菅义伟，而菅义伟都冇咁嘅本性啃呢镬。 嗰阵时讲咗呢个过渡政府嚟噶嘛，你要过渡政府搞咁捻多嘢，咁咪濑紧镬咯，结果咪、就 是。好啦，应该都搞成嘅，即系最后我觉得都应该搞成嘅。 嗱啦，又开倒判啦，我觉得搞唔成，八月搞唔成，佢可能话要再嗌延多一年， 延咗就冇一种嘢。 因为如果真系再延多一年咧，就应该真系会打晒疫苗啦。 但系咧，如果延多一年嘅话咧，咁就真系暴动噶啦。 啊， 你仲玩多一年，你老母！ 我觉得系会噶，一妖魔记唔记得我哋上次讲呢单嘢嗰阵时啊，提过啊嘛，我认为佢会无观众表演啊嘛。 我嗰次啊， 即系佢有可能会搞呢项嘅。 系啊， 如果佢唔搞无观众表演嘅话咧，就要等下年噶啦。 我觉得无观众机会大啲啊。我宁愿无观众啦，你死死咗佢算数，唔好烦啊。 系，唔好再搞到我哋 comic 搞多年啦，大佬。 你唔好搞全世界搞你咁样，因为我一搞完咗就 OK 啦，生又好死又好死啦，你死打咗佢，即系关就系、是。考试就算冇读书，系考咗佢肥咗脑算位数，你唔好就算你延后一个月，你都系冇读书就冇读书噶啦，你死仔！ 但系以你延一年，我哋之前讲过啦，延一年嘅话，第一你会同世界杯撞，第二你会同东奥撞， 第三就系日本人引诱你啦，你想暴动嗰次嗰时日本，而家日本已经半暴动状态噶啦。 而且一年前已经讲紧，一年后到底系咪真系假蛇？嗰阵时系唔知嘅，真系唔知嘅。 边人知啊？ 云知一年后嘅世界，边人知啫？ 所以而家最好就一搏搞咗佢，但。你系你，我不择手段，我都要搞咗佢噶。你班契弟唔好再出声，你再出声拉 Q 晒你去网走。问题你做唔到啊，因为林伯伯嗰个态度咧，啲人先反你啫嘛。 呢方面嘅法我真系唔知道，但系连戒严都出到啦，即系嗰个紧急状态，虽然应该系戒严啊，我唔系真系好 sure 啊，老实啊。如果你连戒严都出埋啦，都仲系咁样死款嘅话咧，你真系冇乜其他手段噶咯，老实实。 唉， 系咪先？ 就咯， 即系除非佢话听佢有个真戒严啦，我唔知道，我冇研究过。 而家佢戒严系假噶嘛？大家知道 呢个实行上系假啫，但系法律上系咪？如果法律上已经系真嘅话，咁你就冇个真戒严俾你噶咯。法律上冇得噶嘛。 咗咯， 我唔知啊。 总之就系真系假就两句就知噶啦。 最后赌盘啦，嗱，杰特特赌无观众，我赌延多一年，睇边个咬足啊？ 好啦，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以后如果有咩古灵精怪新发生，到时再讲，因为仲有排讲噶啦。因为而家本就系奥运战争，大家以奥运战争嘅话打。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